and I'm sorry. 全方位的思考了一下。 全方位思考。 全方位。这三句话哈，尤其是第三句。 现在完成进行时哈，非常好。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, and I'm sorry. I'm sorry. But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.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个节奏上要关注的地方。Thinking about, T 失去爆破 about what you said, what 失去爆破 said, D 失去爆破。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, and I'm sorry. 后面是没有什么发音技巧的，注意中间一定要有停顿，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。 I'm sorry 这句话说的时候一定要凝重，给对方，哎呀，我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。 好的，我们再来听一遍。 Beg your pardon? You know, I've been kind of a jerk, Marty. But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, and I'm sorry. 这样的狮子 Alex 真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明星是截然相反，又真诚，又质朴，又诚恳，的这种态度。 起码他不是那种就是 100% stubborn boy， 就是没拧到那个份儿啊，还是挺好的。有的可能就是性格他就不拐弯了啊，这个就会比较难受啊。能说出这话的人，说明他的内心是柔软的，而柔软代表的是一种智慧啊。你说反正特倔的都没什么智慧， 因为有的比如说另外的狮子，他一上来他就怎么了，我不能来呀，这是你的地儿啊，我不能来呀，你看这就比较不聪明。 是 啊，来最后你看一下 Marty 就是吗， 这也都对，大家就全都这冰就破了、 就破了呀。最后你看多么欢乐大结局啊。 Welcome to Casa del WowTake a load off. Hey, hey, what if you? 真逗哈、门口还有一小垫子，还说哎，擦擦你的脚再进来呀，脱鞋的。 哎呀，逗死了，真是。 是吧 ？Welcome to Casa del Wild. Take a load off. 前面这句话特别好。Welcome to 都是欢迎来到某某某地儿。 Casa del Wild 是自己现场起了个名啊， 编的哈， 编的。然后野外的小屋 ，Take a load off. 还不是英语，你看 Casa de Wild 是、 就认识一 Wild 是啊，那么我们看在这里他说放松一下啊，其实我们说 take it easy 哈、的感觉 take a load off 把包袱卸下来，哎，这很生动啊，很生动 take a load off， 我们说 load 什么意思，本身就是载重载货的意思， 重担重负， 对对 ，take off 是把什么东西拿下？ 对 ，take off 啊，拿下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它拿下这个用法非常的灵活。你比如说，把那个花盆儿啊，把那个东西拿下去 ，OK， take that off the desk， 它不一定非要完全连在一起那么用。take that off the desk， 中间可以加东西啊。 因为 off 这个介词呢，它是离开一个物体的表面 或者体。 所以 take something off 就是把什么东西呢拿离开什么物东西、 对，是的， 所以 take a load off 就是来把你身上啊好像你背了十几个重包一样，来赶紧把这些重担都卸下来， 是的， 当然也有抽象的意思，就是那些思想负担 take the load off， take a load off， take it easy， it will be easy， 就是，但是 take a load off 比 take it easy 呢更加形象啊，感觉他以前背了很多的重负，或者是说他以前的那个自己身上有很多的，是吧？ 对， 以前的自己 活得挺累的感觉哈。这句话也是一语双关啊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说明了他在蜕变，在完成了一个什么呀全新的改变， 是、思想包袱放一放。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自己，你已经啊不再是动物园的狮子了，你已经到了这个野外了， 是啊，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此刻的你，你再也不是当时的那个你了， 对， 所以不如也就是吧，就随遇而安吧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野外小屋。 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电影本身啊真的特别美啊，在电影当中的话，那个小屋啊四边还能坐着，中间有火，然后呢给人家感觉呢它那个房顶啊它还有一开关还能打开、 还打开看星星， 这回的星空 stars 不是 helicopter 是真实的星星， 真正的繁星满天、 这种感觉让人感觉